北京时间15点整。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此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明朝的科举制度啊，这是明朝的一个特色。科举制度并非自明朝起，但是却在明朝呢发扬光大。说来真是有趣啊，唐宋时虽有科举，但录取的名额却十分的少，一科往往只取几十人。明朝自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这年起开科举，实行扩招，这下子想做官的人呢、都挤破了头，那是纷纷以读书为业。这些人呢，就是后来明朝文官势力的基础。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试，考试者统称为童生。哎，你可不要以为都是小孩来考啊，七八十岁的童生也有的是。这个考试范围是州县，那么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秀才。你可别以为秀才好考，这个考试成绩有6等，只有在这个考试中考得高等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称号，而考到1、2等的才能有资格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叫入科。现在你已经当上了秀才，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了。你有某些特权，比如说可以免除一个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呢你也可以不下跪，但你并不是官，因为还差得远呢。想当秀才已经如此之难，可是为了当官，同志们还要继续奋斗啊。那么下一级的考试呢叫做乡试。你可千万别误会啊，这个所谓的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省一级的统考。要注意，乡试不是你想考就能考的，3年才有一次，一般呢在8月，由省出题，而且有名额限制。在这一级别考试中过关的人就叫举人。哎呀，这个举人可不得了啊，是有资格做官的。之所以说是有资格，是因为这个级别不能包你一定能当官，也就类似今天的大学毕业不包分配一样。那举人怎么才能当官呢？ 很简单呐，当官的人死了，你就有机会了。所以你如果在明朝去参加某位官员的追悼会，看到某些人在门口探头探脑，面露喜色，这些人呢，要不是就和这家有仇，要不就是一般都是举人。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范进同志考中举后会发疯了吧？换了你呀，也可能会疯的。在这个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人呢，叫谢元，这就是三元里的第一元。好了，你已经考中举人了，终于走出了省城，现在向京城出发，为了当官向前冲。现在你已经是举人了，那么请你打好包袱，准备好笔墨砚马，明年二月你将要迎接人生的真正考试，会试。这个考试只能获得举人资格的才能参加，也就是说你的对手将是其他省的精英们，朝廷将在你们中间挑选300人，这个数字呢也可能临时有变，但要注意，这300人并不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进士，他们只是贡生，要想当进士也还要再过一关。会试考试的第一名叫会员，这是三元里的第二元。在说下一关之前呢，我们要介绍一下科举考试的考场。当时的考场可不是今天光线明亮的教室，还有一大堆家长啊在外边拿着冷饮抱着西瓜等你。明朝考试的考场叫贡院，其实啊，从结构和环境来看，可以称其为牢房。这个贡院里有上万间的房间，上万间啊，通过这些房间呢，大家可以估计一下录取率了。那么这些房间都是单间，有人呢可能觉得单间很好，哎呀，这个你别忙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单间。这种单间叫做号房，长5尺长，宽4尺宽，高8尺高。大家估量一下就可能感觉到这几乎就是个笼子。考生在进去前要先搜身，只能带些书具和灯具进去，每人发给3支蜡烛。进去后这个号门呢马上关闭上锁，考生就在里边答题，晚上呢也在里边休息。由于这个房间太小，考生只能卷着身子睡觉，真是要多难受。然而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呀，在那盏孤灯下呀，在难以忍受的寂寞中啊，我们的先人呢，怀着报国的理想，用坚强的意志写出了妙笔生花的文章，实在值得我们尊敬。每一个经历过这场考试的人都应该获得我们的掌声，不仅是那些成功者，也包括那些失败者。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呢，面对的最后一道考验就是殿试。在这场考试中啊，他们将面对这个帝国的统治者。考试方式呢，是皇上提问，考生回答，内容主要是测问。这些可怜的考生啊，是不敢也不能抬头的，只能在那儿战战兢兢地答完问题，然后退出去，战战兢兢地等待自己的命运。这个皇帝和大臣根据考生的表现，会划分档次，共有3甲，1甲呢只有3个人，叫进士及第，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这是为大家所熟知的2甲若干人，叫赐进士出身；3甲若干人，叫赐同进士出身。 而状元就是三元中的第三元。如果到了这里你还榜上有名，哎呀，那就恭喜你了，你将会被派任官职。不过不要期望过高，此时分派的官职都不高，经历这么多苦难，你得到的可能也就是一个八品的县丞而已，离那县太爷呀、还远着呢。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当官了。科举考试呢，不但是获取官位的方法，那么也是读书人追求荣誉的途径。对他们而言呢，状元就是他们的目标。虽说文无第一，但第一是人人都想要的，状元也是人，凭什么不是我呀？事实也是如此啊。但状元虽很难得，三年才有一个，产量很低，但毕竟还是有的。所以读书人心中的最高荣誉并不是状元，而是另一种称号，这才是每个读书人朝思暮想的。获得这一称号的人将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为万人敬仰啊。这一称号呢，就是连中三元。具体怎么说呢？具体说呀，就是身兼解元、会元、状元三个称号于一身。这是真的高难度动作，必须保证全省考第一，然后在会试中全国考第一，最后殿试里在皇帝心目中也是第一。这就要求考生光是学问好还不够，必须反应快，长得帅，才有可能获得这一称号。所以要得到这一称号是要有一定的运气的。祖坟上岂止是冒青烟呐、那简直是要喷火才能得到。那么这种人在明朝276年的官方记载中只出现过一个，此人就是正统年间的商禄。哎呀，非常之厉害呀，他在历史上那是有一定地位的。后边呢我们还要提到他啊。自隋唐开始科举后，获得这一荣誉的只有13人，分别是唐朝有2个人，宋朝6个人，金1人，元1人，明1人，清2个人。哎呀呀呀，这些人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拜的。要特别说明的是什么呢？很多材料记载呀，明朝只有一个连中三元的，这个是不对的啊。在洪武年间呢，安徽人黄观连中三元，永乐靖难时，黄观为永乐所记，将其名字从这个登科录上划去了，改第一名为韩克忠。所以在大多数官方记载中，三元并没有黄观的名字。在此呢，特为这位忠臣和读书天才证明啊。参加科举考进士啊，是为了当官。随着老百姓做官的人越来越多，世俗名门望族势力慢慢消退，这个科举进士们形成了所谓的科举势力，也就是后来的文官群体。这一群体给明朝的政治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啊！他们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组织结构，上可以威胁皇帝，下可统治百姓，那是十分的可怕。在此呢，我们先看一看他们组织内的运行程序。我们前面说过，进士一录取就可以候补官员，而举人要想当官就难得多了。他们呢要参加3次会试，如果实在没出息还是不能考过的话，就可以到吏部去注册。过几年，哎呀，这过几年可就说不上多少年了，也许1年，也许10几年。那么这个官员死得多了，有了空缺， 就会把这些举人翻出来，选择其中一些人去当官，这个叫大挑。那么大挑的标准是什么呢？说来大家可能不信呢，是看你的长相。选择方式类似现在的警察局认人，举人们如同嫌疑犯，几十人站一队，站在吏部大臣面前任人挑选。这个时候长得丑的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肯定是没你的一份了，早点回家吧。其实啊，这个长得丑他也不是你的错，是吧？选中的举人就可以当官了。那么这些举人呢，虽然没有考上进士，但也算是上过榜的，所以他们叫做一榜出身，而进士就叫两榜出身。大家毕竟都是考试出来的，所以进士们也把举人看成自己的同类，也就是所谓清流。这些清流们内部的秩序啊，区分得很有趣，需要详细说说啊。大家了解这些规矩后，就可较好地理解明代中期文官集团中发生的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列举出五个官员呢，来说明这个问题，给他们分别命名为甲、乙、丙、丁、戊。这五个人的职务是这样的：甲是兵部四郎，三品；乙是礼部郎中，五品官；丙是刑部员外郎，从五品官；丁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从五品；戊是布政使参议，从四品。这五个人里，甲、乙、丙、丁都是进士，戊呢是举人出身。他们在这个兵部大堂相遇啊，分清这个官位后啊，就按照秩序坐下，大家开始谈话。由于说的不是公事，自然要从出身讲起。此时呢，戊一定会先退出。为什么呢？因为他够聪明，虽然他的官位在五个人当中排第二，但人家谈的是进士的事儿。你一个举人连殿试都没有参加过，你凑什么热闹？这就类似现在开口问学历，他是北大的，你是清华的啊，您呢？您总不能说您是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吧？这时候啊，上去去说话无疑于自讨没趣儿。而且这些进士出身的人呢，十分喜欢讲登科时候的事情，一开口就是想当年老子如何在殿试中应对自如等等等等，就如同围城里头那句名言，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他时不时会扔出一句，其实啊，他很有可能是答非所问，慌不择路爬出去的，谁知道呢？这是见面的第一步，摆出身。下边的第二步，大家既然都是进士，那就好谈了。谈下一个问题，何时中进士的？这一谈之下呀，甲是洪武十六年的，乙是十九年的，丁是二十二年的，丙资格最老是洪武三年的。这就类似今天见面问人，您是哪一届毕业的呀？哦，是师兄啊，失敬失敬。那么当时可不是说两句就能解决问题的，这个时候啊，那三位就要向丙行礼了，这是规矩。不管你官和年纪比对方大多少，遇到比你早登科的就要行礼。那么这个呢是第二步，叫摆资格。第三步就是比名次，哪怕都是进士，也有个优等名次的问题。甲说了，我是三甲同进士出身。乙笑了一下说，我是二甲进士出身。丙也笑了，我是二甲第十五名。这个时候丁就说了，我是庶吉士。哟，他这话一出口啊，那几位马上就不笑了，乖乖的站起来行礼，

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在河南洛阳老城以东12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寺庙，它被称为中国第一古刹，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庙，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世园之称，这就是世界著名的迦兰白马寺。白马寺是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正因为是开先河之举，所以关于它名字的由来众说纷纭。因为《白马驮经》说，话说东汉时，明帝刘庄派人西天取经，因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返回国都洛阳，故将所敕建之僧院命名为白马寺。水经古水注说，于是发使天竺写制经像，时以余党圣经，白马覆土表之中下，故以白马为寺名。洛阳迦兰记说，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使白马覆经而来，因以为名。魏书释老志说，因之还也，以白马覆经而至，汉阴历白马寺于洛阳雍关西，这是持白马驮经之说的。第二种说法很多人都比较陌生，传说在很早的时候，有一位印度国王本打算毁掉国内所有的佛寺，其中有一个叫昭提的僧院非常富有，尚未及毁，夜见白马一匹绕塔悲鸣，国王信其灵异，遂罢毁寺之举，并改昭提为白马。以后其他僧院，包括中国最早的僧院在内，也多以习而取白马为名，佛籍、高僧传等都有此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据今寺内保存的明代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碑文说，汉明帝永平8年，闻西域有佛，遣使至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即摩腾竺法兰二沙门已归，至10年始立寺，初名昭提。后王有欲毁寺者，夜见白马绕塔悲鸣而止，故更名白马云。公元1914年，由张敬轩撰文的《重修古刹白马寺碑记》也说，迎寺于兹，初名昭提，后更名白马。按他们的说法，由汉明帝敕命修建的这个佛寺初名昭提，后因夜见白马绕塔悲鸣，才改称为白马的。此说似乎是由第二种说法演化而来的，但毕竟有不同的含义。前者白马绕塔悲鸣发生在别的国家，后者白马绕塔悲鸣发生在中国。作为中国的第一座僧院，寺这个字的来由不得不说一说。如今我们听到寺庙寺院觉得习以为常，而当初最早的白马寺为什么起名为寺呢？原在印度的时候，僧徒们聚居的地方称为僧迦兰摩，简称迦兰，就是众园或僧院的意思。在佛教传播于中国之后，正是由中国最早的僧院洛阳白马寺开始，才第一次被称作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寺亭也，有法度者也。左传著述也说，九卿所居之处为寺。寺本为中国古代官署的一种名称，如大理寺、鸿胪寺等。因东汉明帝刘庄遣使西域， 拜求佛法时，曾有二位印度高僧舍摩腾、竺法兰应汉使邀请来到洛阳，最初被安排在红炉寺暂住，后在汉明帝所敕建的僧院建成后，即取红炉寺之寺为名，并于寺前冠以白马，称白马寺。再后来，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寺字更演化成了中国僧院的一种泛称。白马寺这个名字，它最早见之于西晋时僧人竺法护的《易经》记中，说是竺法护曾于西晋太康十年，即公元289年四月，在洛阳白马寺以文殊师历境律经，十二月一出《摩尼经》。永熙元年，即公元290年，在洛阳白马寺一出《正法华经》。就是说，白马寺之名见于古代文献，距白马寺的最初创建已经是200年以上了。 一城一往事，一镇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如今大家所熟知的西天取经，是唐朝高僧玄奘奉命去西天取经。其实早在汉明帝的时候，我国就有了第一次西天取经。因为永平是汉明帝的年号，所以通常也称为永平求法。这次求法在历朝历代的典籍中多有记载，或详或略，不尽相同，有一些还充满着神秘的色彩。而这次求法正是与白马寺的创建有关。话说东汉永平七年，也就是公元64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汉明帝夜寐南宫，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身长丈六，自西方而来，在殿庭上飞绕。第二天早晨，汉明帝召集大臣告其所梦。大臣傅毅起奏道：“臣闻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梦者。”汉明帝听了之后，信以为真，便派大臣郎中蔡英、伯子、弟子秦景等十八人出使西域，拜求佛法。永平八年，即公元65年，蔡琴等东汉使者告别帝都，踏上了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他们跨过旷无人烟、寸草不生的八百里流沙，攀上寒风驱雁、飞雪千里的茫茫丛林，来到今天阿富汗境内至中亚一带，刚好遇到正在当地游化宣教的两位印度高僧佛学大师舍摩腾、竺法兰，得见佛经和释迦牟尼白蝶佛像。东汉使者们便相邀腾兰二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宣教。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汉使凡僧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对二位印度高僧极为礼重，亲御接待，并将他们安置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红炉寺暂住。一年，汉明帝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修僧院。古籍《理惑论》中记载，于其壁画千乘万旗，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门上作佛像。东汉时洛阳白马寺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地面上已经无迹可寻了。估计在白马寺刚建成的时候，规模不会太大，大约也不可能有雕塑的佛像之类。另外，洛阳迦兰纪还有在埋葬汉明帝的显节陵上修建指环，和自此以后老百姓在显节陵上建塔的记载。 至今，东汉明帝时的佛经画像以及别的画图之类都早已淹没不存在了，而白马寺的画貌已绝非东汉时的旧观了。《后汉书·陶谦传》、《吴志·刘繇传》等有记载说，东汉末年献帝刘协时，丹阳人泽荣大起浮屠寺，上类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3000余人，作黄金图像，一以锦彩。每遇佛，则多设饮饭，不习于路，即有旧习及观者，且10000余人。这一段关于东汉末年佛寺的具体资料，可作为我们探索东汉白马寺时的一种参考。据载，二位印度高僧舍摩腾、竺法兰曾经带来了佛经原本梵文《叶背经》，这是一种把梵文写在贝多罗树叶子上的佛经，入华后又很快学会了汉语。自白马寺建成后，他们便禅居于白马寺内奉佛译经。他们二人在寺内清凉台上共译出了《佛说42章经》，汉明帝极为珍视，敕令藏于皇家图书馆兰台石室第14间。在舍摩腾去世后，竺法兰又一个人单独译出了《十地断结经》4卷，《法海藏经》1卷，《佛本生经》1卷，《佛本行经》5卷等。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佛学著作。佛说42章经等发前人之未道，启迪芸芸众生，对中国佛教的最初传播关系极大。从此法轮东转，金相生辉，故高僧传以舍摩腾东来洛阳为汉帝有沙门之始。魏书师老志也说，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这样佛教便在伟大中华民族的文明发祥之乡河洛流域破土问世了。所以实际上舍摩腾、竺法兰乃是中国佛教的二位开山鼻祖，难怪后世佛门弟子接任白马寺为释教发源地，尊为祖庭和释源了。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在古代洛阳，佛寺异常众多，时至今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荡然无存了，而洛阳白马寺却巍然屹立于邙山洛水之间，钟盘相续，香火不绝。不过在此之间，白马寺也经历了辉煌与覆灭，再到重生。自东汉初年明帝刘庄创建白马寺以来，春露秋霜，寒王暑至，中国第一古刹在茫茫尘世之间度过了大约120余个人间春秋之后，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乱中第一次遭到了破坏。东汉初平元年，即公元190年，以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的各地联军关东军对洛阳形成了半包围的阵势。大豪强大权奸董卓感到极大威胁，挟持汉献帝刘协逃出洛阳，迁都长安。临行，他驱迫洛阳附近数百万人口同时西迁，故其驱促更相倒急，饥饿寇掠，积尸营路。为防止人民逃回，他便把洛阳城周围200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光，又使部将吕布挖掘各帝王公卿陵墓，盗收珍宝。昔日赫赫京城顿时化作一片废墟，杀主灭宇京，洗烧宫庙，城府荡尽， 自洛阳起，向南至颍川，向东至陈留，今开封市东南数百里中无烟火。直到东汉兴平二年，汉献帝逃出长安，第二年返回洛阳时，依旧是宫室稍尽，百官披荆棘，衣墙壁间，那样一片残破景象。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在劫难逃，白马寺被烧荡殆尽。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即公元220年，曹丕自称皇帝，即位于许昌。当年12月，在东汉洛阳废墟之上重新营建洛阳宫，虽使昔日旧都得以逐渐恢复。据《魏书·释老志》说，魏明帝上佛曾大起浮屠，当时佛寺为数甚少，此为大起浮屠，应即包括重建白马寺。再从曹魏嘉平二年有唐科伽罗在白马寺译佛律的记载，足证白马寺在文帝曹丕、明帝曹睿之后已经恢复。西晋代魏，中间未经大的战乱破坏，洛阳建筑一如旧观，使白马寺仍居众寺之首。西晋太熙元年，武帝司马炎死，统治集团内部酝酿已久的矛盾随之集中爆发，祸气萧墙，骨肉相残。从西晋永平元年（公元291年）开始，八位皇族诸王为争夺中国最高统治权力而互相攻杀，这一场历时长达16年的大混战，史称八王之乱。西晋永安元年，司马余部将张方攻入洛阳，烧杀掳掠，死者数以万计。接着是永嘉之乱，西晋永嘉三年，王弥、刘聪率大军进攻洛阳，白马寺正当攻守前哨。其后数年，洛阳尽数战场，刘耀、王弥、刘聪等幽禁禁地，逼辱皇后，发掘陵墓，焚烧宫庙，繁华帝都尽成瓦砾，直至流血满河，白骨蔽野，辽阔中原千里无烟，为避乱而南迁者达10之6-7。在长期的战乱兵火中，白马寺再一次遭受严重破坏。北魏太和17年，魏孝文帝拓跋宏至洛阳，巡宫就职，召司马穆亮、尚书李冲降作大将董厥，重建洛阳。自北魏太和19年起，正式迁都洛阳。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魏晋文物典章得以恢复。孝文帝元弘、孝武帝元许以及元许之母胡太后等皆崇佛，贵族公卿争相赴屈，虽使佛经的翻译及佛教活动呈现空前兴盛的局面。据记载，当时在洛阳的西域僧人就有3000多人，至北魏末年，我国江北地区已有佛寺达3万余所，僧尼达200万人。北魏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我国的建筑匠师们已经在中国原有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国特有的佛教寺院建筑，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风格。经过北魏末年的永熙之乱，洛阳城又一次惨遭破坏。东魏武定五年，杨炫之行役洛阳，目睹洛阳荒凉残败，无限感慨，特撰《洛阳嘉兰记》，书中说，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象罗荆棘，野兽穴于荒街，山鸟巢于庭树，可见洛阳佛寺破坏之惨。隋唐两代， 我国佛教进入鼎盛阶段。到了唐朝，中国式的佛教已经完全形成。唐太宗李世民在统一全国后，曾命令在骄兵之处建立寺刹，他又大力资助由印度取经回来的玄奘，设置一场翻译佛经。武则天时，佛教和政治紧密结合，洛阳呈现出空前的宗教热潮。武周垂拱元年，武则天敕修白马寺，征调民夫匠师，大兴土木，广修殿庭高阁。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成为空前豪华壮观的大寺院。这是白马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传说唐代白马寺的规模异常宏大，其山门几乎直抵洛河北岸，因僧舍距山门遥远，只有跑马观山门之说。寺内僧人多达3000余人，寺门前有高大的石碑房，寺周围有很宽的河水环绕，寺内殿阁辉煌，殿堂周围有回廊环护，偏院多处栽满梅、兰、竹、菊、杨、柳、梧桐等等。唐代天宝14年，即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对东都洛阳的破坏甚为严重，白马寺当亦然。此后，唐武宗的灭佛运动更使得白马寺雪上加霜。到了宋代，采取适当保护佛教的政策。据记载，淳化年间天下大旱，宋太宗赵光义曾派人至白马寺拜佛以祈雨。宋代淳化3年，宋太宗敕修白马寺。元代的白马寺没有遭受到破坏。明代初年，以禅宗中的临济宗最流行。对于白马寺来说，明代的重修至关重要。明朝历年的修建和修缮，大体上奠定了今日白马寺的规模和布局，在白马寺沿革史上意义重大。此后明末战乱，白马寺受到牵连，至清代末年，白马寺又经历了几次破坏和重修。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州大地处于战乱兵火之中，白马寺两度败落，墙颓殿青，野草没稀，一片荒凉景象，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如今的白马寺占地面积1000多亩，有100多位僧人，他们依然晨昏礼佛诵经，焚香拜佛，严守戒律，每逢佛教节日都举行大型的佛事活动，僧人们上下合敬，学修并进，海众乐道，未成风气，可谓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古刹。 风中夜影一窗落，古道残阳笛声依旧，西出阳关无故人，长路漫漫 敢把那坚强烫几遍再留的风花雪月几根甜。